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哎，上来一大段的这样的一个独白，也听不太懂，但是旅行的那种氛围感瞬间就出现了。周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首先，泽华跟随大家一起，随着王力宏去往竹林深处。 白与白，舞成一幅泼墨；爱与怒，在悟皇里寻解脱。把光与影布置成你与我，今有我定夺我，下笔浓淡在我。哪里还有地方，后不自在飞翔？还有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美丽的竹林深处，在这里我会当当当当当，诗情画意的竹林深处，在这里我爱上你，我自然的竹林深处，在这里我会世外桃源的竹林深处， 太多因果，任凭岁月洗去对错，时空轮回唯独有我，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 哪里还有地方，后不自在飞翔，也有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美丽的竹林深处，在这里我会当当当当当，诗情画意的竹林深处， 用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挥毫将高风亮节人生态度全都写下，几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但你却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奢华，漂泊浪谷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 美丽的竹林深处，在这里我会一直等你，诗情画意的竹林深处，我爱上你，多么自然的竹林深处，在这里我会世外桃源的竹林深处，在最原始的我里。 竹林深处当中的编曲和节拍的使用非常的巧妙， 把中东音乐和节奏布鲁斯节拍的巧妙串联呢，让这首歌曲不仅看到了王力宏从小在接受很多音乐方面的洗礼的熏陶之外，也是感受到了一些新的点的出现。在2004年的时候呢，王力宏带来了个人入行第十张个人专辑《心中的日月》。我们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会带给我们些许的灵感。这些许的灵感呢，可能会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成为一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写作，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当中诞生出一些新的东西。而对于音乐人而言呢，每一次在旅行过程当中诞生的灵感呢，都会产生一些新的音乐元素进来。回到《心中的日月》这张专辑制作过程当中呢，王力宏就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去到了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进行采风了。录音当中也是采用了大量的民族音乐。如果你还记得《心中的日月》那首歌曲的话，那首歌曲就是典型的运用到了非常丰富的这次旅行当中的音乐元素、音响元素和自己的体会元素。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离开漂亮的竹林深处。今天呢，我们继续去往非常寒冷但是非常纯粹的地方，南极。提到南极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生当中如果有希望的话一定要去的一块净土，也有人说这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这是唯一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陆，是远离尘嚣，安静的只能够听见冰块破裂的声音。当然，在10000年冰川堆积的高山之下呢，人类是最后到达的一个物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动物，好像企鹅，我们觉得哎，是不是长得都一样，但是你去到动物园之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企鹅出现，也让你对于企鹅好像有了全新的认识。来到南极，我们可以看到金图企鹅，哎，据说很萌很萌，会萌的我们嘴巴张很大，一脸吃惊状。然后呢，还有帽带企鹅，自带微笑脸的这样的一种企鹅。王企鹅大家应该也多少的见到啊，就是那种一直优雅尊贵的样子。海豹呢，永远是吃饱了睡，有时候调皮，有时候威猛的样子。昨天我们主要看了一下冰川，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这块南极大陆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跟这些小动物们进行一下零距离的接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瞬间会把我们带入到南极大陆。歌名呢就叫做冰川。还记得昨天节目当中说到的冰川是怎样形成的吗？冰川的颜色也是不同的，有洁净的白色，有通透的蓝色，还有夹着杂质的灰色，混合在一起，多么的美好。 若不是衣服还有温度，感觉不到自己。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 曹芳写的《冰川》。之前呢，曹芳在城市当中待得太久了，然后他觉得北京让他没有灵感，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北京，回到西双版纳。在回到西双版纳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决定去旅行，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这样的一个旅行，他去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其中呢，去到冰岛的时候让他觉得格外的震撼。一方面是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冰岛的过程当中，他和自己有了一个绝对的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那个时候让他重新诞生出了很多的音乐方面的灵感，然后也就诞生出了之后的一张专辑。冰川就是之后的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其实歌曲描述的是一种暧昧的情感，你很在意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你，怎么样，是不是很痛？于是那种心里被冰川般笼罩，只能够借由身上衣服的温度，胸口隐隐作痛，城市霓虹以及间断的烟火提醒着自己，哦，原来我还活着。用简单的几个画面呢，勾勒出了很长的故事。曹芳觉得他观察到身边的很多人常常会故意的让自己陷在痛苦的情境当中，才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好像唯有这样的生活才没有那么枯燥。虽然这首歌曲听上去是比较悲伤的一个内容，但是曹芳呢并不喜欢用一般的情歌的那种极度痛苦的字眼去描述这个状态，所以整首感觉出来的那种风格呢还是比较浪漫的。也借由这首《冰川》，让我们正式的登陆到南极。欣赏冰山最佳的方式呢，就是橡皮艇巡游了。此时此刻，我们不坐在自己的小汽车当中，我们就坐在小船里，反而呢更能亲近地接触到海面上造型各异的冰山。昨天也说过，从远看的时候好像是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有的是囧，有的是微笑脸，还有的是哭脸等等。天气好的时候呢，游弋在漂浮的冰雕当中，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远山的浮云，那一刻的美景你会让觉得太美了，美到很难用一个确切的语言来把它描述出来。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好像还蛮符合这种美的状态，那种美让你觉得瞬间既忧伤， 我们来自两个星球， 又阳光， 一个叫忧伤，一个叫阳光。你说我们完全相反性格，一个是忧伤，一个是阳光。像是情 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来自于苏苏苏运莹，在这首歌曲当中，她的唱腔依然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整首歌曲的歌词很直给，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些非常青涩美好的初中高中的时候哈。歌词这样唱到的，男孩你敢不敢走过来，女孩想和你爬树，她的猫也爱你，女孩想和你逛沙滩。非常简单直给的文字，但是那种画面感却是非常强的。而这些文字的肆意跟自如，其中的几个关键元素也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元素，比如说爬树、沙滩、猫，这也都是苏运莹的一些关键词。整首歌曲呢，也是描述了年轻的时候最美好的爱情，爱笑爱闹爱撒娇，忧愁焦虑很多，但是烦恼也很多，时常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偶尔也是需要一下冷静，直到有一天彼此都长大了，然后才终于明白彼此改变好像才是爱情最漂亮的证明。改变，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会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海上冰山是南极动物们重要的栖息地了，海豹呢和企鹅都会爬上冰山去休息或者是躲避天敌，但是进化呢并没有教会他们人类的威胁。当我们靠近的时候呢，他们只会蠢萌蠢萌地伸一个懒腰，然后并不会躲避我们，好像是把我们当作朋友一样自在地跟我们相处，和我们愉快地玩耍。而这样的过程，如果你也是一个很单纯的朋友，你会觉得那一刻你和南极的动物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没有，甚至你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到底你是动物还是他是动物。 Lose yourself to dance， 那种欢快的心情，愉悦的感觉，希望周二继续带给各位。哎，听歌的时候注意那个脚不要晃动的太厉害，去乱踩这个油门和刹车啊。You

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达到3到4级，阵风可达6级左右。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冷空气带来的大幅度降温，夜间最低气温-6度左右，天气寒冷，外出请您穿上厚实的羽绒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18集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从2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每天播出2集。这部纪录片以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选取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呈现4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宏伟实践。据介绍呢，整部纪录片展现了107个典型的改革故事，摄制组采访了183位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而且挖掘了大量历史素材，用40年来的时代歌曲、影视作品串起一段段改革岁月，旨在激起观众的共同回忆。近日，2019爱奇艺尖叫之夜如期举行，《延禧攻略》成为最大赢家。当天晚上，《延禧攻略》的制片人于正、主演秦岚、聂远、佘诗曼、吴谨言、徐开等来到现场。在戏剧单元，《延禧攻略》一举拿下了4个荣誉，并且斩获年度剧王的荣誉，成为最大赢家。从盘点名单来看，无论是《延禧攻略》《琅琊榜之风起长林》还是《我不是药神》，都是口碑与商业价值并存的佳作。而在电影单元，《我不是药神》最终拿下了年度荧幕作品的荣誉，徐峥也凭借着在《我不是药神》中的表现成为年度荧幕男演员。首次执导电影的黄渤凭借《一出好戏》拿下了当晚年度荧幕导演的荣誉。对于下一部作品的计划，他笑言自己还在慢慢找，他说不要对新人有太多苛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 那是从前梦的一天，我们彼此相遇相见，无法摆脱梦的诱惑，可梦把我们欺骗。 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新歌，谭维维和麦舒克合作的《哦乖》，当然这也是翻唱。 从来都是担心和从来都是害怕，还要我去顺从你们，还要我乖乖听话，都说那是儿女对父母的报答。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什么废话。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爸爸你不要把，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妈妈你不要把，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可爱又可怜的妈妈，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 很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哦乖》当然也是改编自窦唯1994年的同名作品。为了制定经典呢，在改编的处理上也是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曲的风格。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继续沿用了非常特色鲜明的笛子这个乐器之外呢，同时还使用了古筝和电子音色来反向的呈现出歌曲当中的那种叛逆又无奈的情绪。对于这次的老歌新唱，也是加入了更加符合当下青少年喜欢的音乐表达方式，就是现代感极强的说唱元素。所以麦舒克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在两种风格的默契配合之下呢，谭维维层次丰富的歌声和麦舒克充满力量的 rap 相互交织，一起在诉说着关于成长的种种的疑惑呀、问题呀、自己的思考等等。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南极。刚才我们说到了海上冰山呢，是南极动物们重要的栖息地，海豹和企鹅都会爬上冰山休息。远看像一座巨型的古希腊宫殿遗迹，广场，这个廊柱、窗户，是的，这样的一个冰山看起来是一应俱全，感觉像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宫殿啊。宫殿的地板上躺着一群的海豹，云和太阳投下了魔幻般的光影，那一刻你会觉得好像格外的不真实。我们最好离他们远一些，静静地看一下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静静地感受一下这种简单的状态。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峰， 歌名叫做简单的歌，而整首歌曲确实是那种很简单的感觉。这种海水的声音，风的声音，仿佛此刻我们就来到了南极，就在一个冰川上，去看往另一个冰川上的海豹。那种简单的幸福，可能属于旅行当中你对自己状态的满足。 我想唱首简单的歌为你，无关生死，无关悲喜，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在这个无聊的日子里，不再唱关于拥有，不再唱关于失去，这首歌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想唱首简单的歌给你，无关爱恨，无关恨你，只是一首简单的歌给你，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这首简单的歌里，想唱首简单的歌给你，只为这漫长的下雨，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在我们无常的命运里，聊聊关于柴米， 这首简单的歌里，不再唱关于拥有，不再唱关于失去，可以解读在这首歌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 汪峰简单的歌，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旅行。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到了简单的歌，接下来这种情绪可以延续下去。广东话歌曲《后排庆功宴》。 答谢你，讲真不够多，凡事亦来觅协助，对住我竟可不发火，为我收一个摊档。世界话我很有才，全靠你无惧意外，从后排做掩盖，分身去迎接伤害，这种大爱又怎愿你改？今晚想唱歌，明这星你天才，情重兼慷慨。今晚请到访，来话声我春才，像中青沙给我躺，疲倦亦从未懒惰，拍硬当顶多一只歌，就庆功可以收货，女友亦放心叫来埋数，大概个亦会等待，沙煲是你， 是你 就欢乐满台。今晚想唱歌，明这星你天才，情重兼慷慨。今晚请到访，唯独想每一阳光临，别分 陈柏宇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后排庆功宴》，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雷麦瑞海峡，这里呢也是南极半岛航程当中最窄同样最美的海峡，被誉为呢是柯达海峡。海峡长11公里，最窄处呢大概只有1600米哦。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最窄处，对于一个比较宽的船通过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海峡太窄，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被冰山所封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只有中小型的轮船在季节比较合适的时候才可以穿行。海峡两岸峭壁耸立，冰山呢近在咫尺，风景自然不用多说了，非常的绝美，也是谋杀了很多很多的对于风景的风景控们。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好像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出现吵架的情况，其中彼此恶语相讥，那时那刻你会觉得非常的过瘾，但是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当下自己实在是太不优雅太不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刘润杰说也是因为在某一次激烈的吵架过后，大概吵了10几个小时，哎，很生活化哦，然后诞生出的灵感。 我耳朵来扰乱我的心，咚咚咚咚，你让我失态了，无脑猜忌交集，你收买我眼睛，有蛊惑我舌头，啰啰啰啰，你让我变异了，现在的我呀，一点都不潇洒，别说突然开花，这样的我呀，一点都不潇洒。矫情，你收买我眼睛，又蛊惑我舌头，啦啦啦啦，你让我变异了，觉得没你不行，他演戏别出发，现在的我呀， 吵架过后诞生出的灵感的一首歌曲，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11点54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继续跟随各位探寻我们的南极之旅。最后还可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嘉尔的 Fendi Man。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祝各位午餐愉快，拜拜。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